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六，农历9月23，北京晴见多云，10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顺应大势，勇于担当，共同开辟亚太发展繁荣的光明未来。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与东盟领导人对话会。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汪洋出席首届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大会，强调以双新双创促进乡村振兴。 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 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赴安徽、云南、西藏宣讲。 我国将进一步放宽金融业外资准入限制。 今年前10个月，31家房企销售额超3万亿，同比上涨41%。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应邀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的主旨演讲，强调世界正处在快速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我们必须顺应大势，勇于担当，共同开辟亚太发展繁荣的光明未来。央广记者刘乐、马闯、张小泉岘港报道。 习近平指出，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大的板块，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工商界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新发展理念的探索者、实践者。习近平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发生10年来，国际社会一起努力推动世界经济逐步回到复苏的轨道。 今天我们迎来了世界经济逐步向好的局面，尽管仍然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全球贸易、投资回暖，金融市场预期向好，各方的信心显著的增强。发展之路啊，没有终点，只有新起点。往者不可减，来者犹可追。世界正处在快速变化的历史进程中，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我们要洞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找准方位，把握规律，果断地应对。 习近平指出，我们正面临增长动能的深刻转变，全球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转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 面对世界经济的深刻转变，亚太在改革创新的大潮中是勇立潮头，还是迟疑徘徊？是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继续前行，还是在挑战面前犹豫不定？是携手开辟区域合作的新局面，还是各自渐行渐远？答案应该是清楚的，我们必须顺应大势，勇于担当，共同开辟亚太发展繁荣的光明未来。 习近平指出，第一，继续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努力实现互利共赢；第二，继续谋求创新增长，挖掘发展新动能；第三，继续加强互联互通，实现联动发展；第四，继续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强调，实现亚太更大发展，需要每个成员脚踏实地拿出行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深知自身肩负的责任。 中国发展是一个历史进程。上一个月，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开启新征程。 习近平指出，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的新征程，这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方式的新征程，这是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程。 未来十五年，中国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发展将更加全面。预计未来的十五年，中国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20万亿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也将达到20万亿美元。明年的十一月，我们将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将为各方进行开辟中国市场的合作搭建一个新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这是以人民为中心迈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这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讲求以和为贵、协和万邦，我们将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我们将秉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我们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亚太的和平稳定繁荣属于全体亚太人民，亚太的未来要靠亚太人民携手创造，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是亚太大家庭的精神纽带，是确保亚太合作处在正确轨道上的重要保障。让我们脚踏实地地推进合作，扎扎实实采取行动，共同建设亚太更加美好的明天。 发表演讲后，习近平简短会见了专程前来聆听演讲的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当天，习近平还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同代表们就中共十九大给亚太经济体带来的新机遇、一带一路建设等议题交换看法。 央广记者马闯、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与东盟领导人对话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平台，东盟是亚洲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两大机制合作理念相通，都遵循协商一致、灵活务实、照顾各方舒适度等原则，双方开展合作对接前景广阔。习近平就亚太经合组织同东盟合作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我们应该合力构建亚太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平等协商、共同参与、普遍受益的区域合作框架，携手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发挥核心作用，愿同东盟成员一道推动谈判尽早结束。第二，共同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我们应该发挥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双引擎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规制、人员往来等领域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构建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互联互通网络。第三，共同推进包容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把自身发展战略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探索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并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帮助发展中成员开展能力建设，缩小发展差距。习近平强调，中国同东盟山水相连，是互信互谅、互利互助的战略伙伴。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坚定发展同东盟友好合作，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发展战略深入对接，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亚太地区实现联动发展和共同繁荣注入新动力。 央广记者马闯、张小泉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越南岘港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俄罗斯在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进，在我们两国各自发展的关键时期，中俄关系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双方要继续加大相互支持，加强全方位合作，要同步提升双边贸易规模和质量，落实好能源、投资、高技术、航空航天、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大项目，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取得实质成果，规划和实施好新的国家主题年活动，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内沟通和协作，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互联互通、改革创新取得新进展，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习近平向普京介绍了中共十九大有关情况，强调中国外交的目标就是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普京表示，十九大重要成果证明，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内外政策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俄方始终将发展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俄方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密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构中的沟通协调，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习近平和普京还就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随习主席出访，企业家系列专访今天播出第一篇，对话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工商理事会副主席、清华控股董事长徐景宏。央广记者马闯岘港报道。 十号下午，越南岘港国际机场迎来了史上最为繁忙的时段，中美俄等国领导人的专机先后降落在这块约1.5万平方米的机场。与此同时，在相距不足10公里的阿里亚纳会展中心，来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商界领袖们正在等待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领导人演讲环节的开始。下午2:20，习主席步入会场，全场掌声雷动。在演讲中，他用5个新征程向世界介绍中国发展的现状及远景目标。清华控股董事长徐景宏在会后对记者表示，十九大后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主席的讲话得到了各国参会者的欢迎。 讲这是十九大之后习主席第一次在大型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那么也展现出中国对于世界未来发展的一个责任，强调中国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征程中去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去做出应有的贡献。 习主席在演讲中表示，当前正迎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浪潮，我们应抢抓机遇，加大创新投入，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徐景宏的背后，清华产业正把高新技术和已经形成的产业能力向亚太地区辐射。徐景宏表示，希望未来能把创新孵化的网络部署在更多地区。 从清华产业来讲，我们主体其实就是两个，我们叫两条主线，一条线是科技创新，另一条线就是支持创业的发展，我们把它叫做为科技服务。我想无论是在具体的技术合作无论是把中国我们已经形成的技术的产品技术的能力能够向 APEC 的其他的合作的国家能够去进一步的推动，还是在各国进一步的部署我们的创业孵化器网络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行动。 央广消息，首届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大会昨天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培养新农民、推广新技术、推进农村创业创新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健全体制机制，大力营造农村创业创新良好环境，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农业发展农村建设，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注入新动能。 央广消息，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条例共11章62条，内容涵盖文职人员的职能定位、身份属性、岗位设置、使用管理、待遇保障等10个方面。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有哪些主要内容？对文职人员招录聘用政策做了哪些重大调整？央广记者孙丽、周雨婷就此采访了军委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局副局长殷卫国，请听报道。 殷卫国介绍，这次文职人员制度修订聚焦服务打赢，对文职人员制度进行了体系重塑。 一是将现有军队人员分为军官、士官、义务兵和文职人员4类；二是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推进文职干部、文职人员、非现役公勤人员职工制度相统一的文职人员制度并轨；三是建立与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制度相衔接、具有比较优势的文职人员管理和保障制度机制；四是建立统一的文职人员制度，把一些军民通用、非直接参与作战的现役人员岗位改由文职人员担任，扩大文职人员编配的范围，优化军队人员构成。 条例明确，文职人员在军队和社会生活中依法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未来文职人员岗位将分为管理和专业技术两类。 改革以后呢，突出的变化就是设置了文职员的领导岗位。文职员将来可以担任单位、机关部门或者业务部门领导的职务。 殷卫国说，新条例规定，进入文职人员队伍将有3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第二种就是直接引进，主要适用于选拔高层次的人才和特殊专业的人才；第三种方式呢，就是现役军人转改文职人员，这主要是适用于从符合退役条件，而且呢准备做退役安置的现役军人中选拔，继续呢为国防建设服务。 有关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详细介绍，请收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之4。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昨天出席党的十九大精神清华大学宣讲座谈会。黄坤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中开创的。投身新时代，创造新作为，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 这两天，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来到安徽、云南、西藏自治区等地，举行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并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互动，透彻深入的宣讲，鲜活生动的解读，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议，请听报道。 10号上午，拉萨河畔的三友村迎来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宣讲团成员、中央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红得知三友村是西藏首个异地扶贫搬迁点时，详细参观了村里的奶牛、藏鸡养殖等产业，并和村民交流起来。 我个人会是说，大概中国那个生态政策方面。 大学生村官望真抓住机会率先提问，生态建设在村里该如何落实才好。穆红说， 在这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提到总要求里有一句叫生态宜居，这就是生态建设方面的要求。我想呢，生态宜居也是我们广大牧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愿望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安徽大剧院，安徽1600余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和高校师生代表一起聆听了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林吉喆对十九大报告的宣讲。在2个多小时的报告会上，林吉喆围绕十九大主要精神，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8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全面生动的解读。 只要我们结合实际，立足当前，把握大势，树立新思维，形成新认识，拿出新举措，有一定能够把党的十九大的精神转化为新时代安徽发展的思路举措。 来自安徽大学的大四学生刘根成听完宣讲后非常有感触。 我重点关注的就是青年方面，对于我们青年一代也有一个新时代的新要求，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在云南昆明官渡区技官社区，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孟祥峰正和居民围坐一圈，拉家常式的座谈交流。第一个抢着向孟祥峰发问的是彝族居民张学坤。 我们作为少数民族，叫问一下新时代新在哪些地方，新在哪些方面。 这个问题抓这个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个关键词，总书记呢在报告里边呢是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它含义非常丰富。总书记用了5个是，它意义非常重大。总书记啊用3个意味来强调，通俗的来讲，这个新时代呢是一个我们的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时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经济领域合作成果吹风会，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介绍，两国在金融业市场准入方面达成重要共识，我国将大幅度放宽外资进入金融业的比例限制。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介绍说，会晤期间两国签署了总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比例大幅提升。 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3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3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5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除了放宽金融领域外资投资比例限制之外，朱光耀表示，双方在税收、民航等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逐步适当降低汽车关税。双方欢迎两国民航当局在双边航空安全协议下签署试航实施程序。 此外，中方要求美方切实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履行中国入市议定书第15条义务，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推动中金公司独立在美申请相关金融业务牌照进程，慎用贸易救济措施。双方将就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或中长期合作规划保持沟通。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已经公布业绩的31家房地产企业合计销售额达到了31335亿，比去年同期上涨41%，其中包括碧桂园、恒大、万科等企业公布的销售业绩均已超过去年全年。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中原地产研究院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已经公布业绩的31家房企当中，仅3家业绩下降，1家持平，其余均实现了增长。克而瑞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也显示，3季度末房企的业绩略有回升。从各房企10月单月的业绩环比情况来看，虽然前100位房企整体业绩规模环比下降，但还是有部分房企业绩显著提升。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2017年可能将是部分房企销售额最高的一年， 房企年度销售目标平均完成率已经超过九成，部分房企更是已经完成了年度销售任务。 现在看到的大的房企，我们用十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去年十二个月的销售额，但是分化也在明显的出现。大企业的话，这个占比明显有增加，中小企业随着市场的变化，很多的已经离开了这个市场。 业内人士预测，调控政策对市场影响将在明年逐渐显现。同策研究院总监张宏伟表示，从政策上来看，尽管部分房企还在坚守心理预期的销售价，但楼市调控松动预期已经被打破，2018年房企将面临更多压力。 昨天，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飞机101架机顺利完成首次城际飞行，从上海浦东成功转场至西安阎良。飞行过程中，飞机飞行高度达7800米，航程1300多公里。 针对每逢年末一些上市公司突击进行重大交易或会计处理调整，建议扭亏摘帽、规避暂停上市以致退市的情况，证监会昨天表示，将强化对上市公司年末突击进行利润调节行为的监管力度。证监局将视情况开展现场检查。 今天零点一过，双十一全球狂欢节正式进入第九年。阿里巴巴集团披露的数据称，仅用了3分01秒，阿里巴巴平台上的交易额冲破100亿元人民币，而2016年达到此交易额用时6分58秒。截至0:40:12，阿里巴巴平台上的交易额突破500亿元人民币。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64场活动，昨天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举办。 2017全国首届沙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昨天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举行。 据法国媒体报道，一名男子10号在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郊区布拉尼亚克镇驾车蓄意冲撞人群，造成3人受伤，均为中国人。媒体报道说，驾车男子曾因涉嫌毒品交易引起警方关注，但并不在法国安全部门与反恐有关的重点监控名单中。 奥地利权威智库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9号发布中东欧地区经济增长预测报告说，预计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中东欧地区各国经济将保持3%-4%的增长势头。 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贪腐于9号接受了警方的问讯调查。据报道，9号问讯结束后，内塔尼亚胡再次在其个人推特上否认贪腐指控，此后他至少还要接受3次问讯。 由于连续几天雾霾严重，印度首都新德里决定下周一至下周五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问焦点：双十一购物狂欢开启，3分01秒成交额突破100亿，带来哪些启示？ 追热点：抵押房屋贷款投资却遭暴力讨债，北京多位老人为何深陷房屋抵押骗局？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张乔雪、文琪，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社会都有不足，每个国家都有待改进。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我们刻录国家、社会、公民向上生长的轨迹，推动进步，汇聚主流，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 七点整。